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 放肆扩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野。你有没有发现有人正在慢慢地退出你的朋友圈？很多曾经亲密的，后来疏远的，甚至消失的朋友，开始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朋友圈的视线。其实我们也不用相互责怪对方有了新的伙伴、新的朋友，也不用太过于惋惜友情转瞬即逝。有些事情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的。人生的路很长很长，很多人都只能够陪伴当中的一段而已，能够在合适的时间相聚在一起，开心过，痛快过，就已经很好了。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看了一段很感动的话，说我吃东西越来越清淡，对待人情世故越来越宽容，不乱发脾气，也学会了忍让，慢慢的有了一颗成长的心，也开始害怕听到任何和病痛有关的事情，最大的心愿变成了全家人身体健康。相比一两年前迫不及待要去远方的心，现在更希望花10%的时间在温柔灯光下和妈妈吃一顿晚饭，不知道这种温暖是不是你想要的。 终于路过你不止一次提起的父辈们叫家乡的城，像许多拆了又盖的老地方，已无从追索他当年的模样。

声有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的告诉你，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 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不同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明白，那些我们觉得挥之不去的烦恼和麻烦，可能恰恰是生活对我们幸福的一种提醒，也是生活对我们的一种恩赐。慢慢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观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弱。

认为兴趣是人生最好的导师。黄家驹的妈妈平常也会经常听儿子演唱各种歌曲，认为孩子天赋非常的高，将来一定会在音乐这方面大有作为。就算没有大的作为，起码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留下悔恨。所以黄家驹的妈妈呢，就经常偷偷的给黄家驹存钱。后来有一次演唱会呢，刚好是赶在母亲节前夕举行的，投资商非常想让黄家驹做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本来黄家驹不愿意的，因为他不想因为商业化来做歌，但后来他还是答应了，因为做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对妈妈的感激之情这件事情他真的想了很久。就这样，这首脍炙人口的《真的爱你》就在一夜之间诞生了。好了，今晚的城市放牧到我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爱你，是你当我温馨。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